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 在电视上演的、那种婚姻或者关系里不断的会有第三者，为什么好像轮回一样？就是你讲的那个原因呢、我今天先嫁了个 A，然后 A 不小心在我的情绪勒索之下， A 我的老公就扮演了加害者，我又变受苦了，对不对、外面就会有个白马王子想拯救我出去。对，所以我可能好一点就是离婚换另外一个人，然后等我嫁给外面的那个外面的白马王子之后，我又开始来了，我用情绪勒索又投射给那个人，那个人不小心又变成跟我的前夫一样的变加害者，然后我又去外面找了新的拯救者，所以源头都是没有处理自己，真的不知道我要什么，好好照顾自己，我只好不断的那个角色角色角色那个循环里都是面具啊。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其实他本来人生在追求一种非常戏剧性的人生，他的信念里面就觉得说，我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在这样的角色里面在轮替，从娘家演到意难忘的概念，我永远都是那个女主角。 其实也是心理学讲的，就是人很喜欢追求我的特殊性， 对， 就是我有一个独一无二不一样的。那如果我的独一无二无法表现在功成名就很厉害，受苦也很独一无二啊。 对啊，是啊， 对 suffering 我好苦哦，你看全世界没有人比我更苦了。那事实上就算有人要拯救你，你也会再演回原本那个受苦的角色， 自己就会一直证明自己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人生、 对，因为我必须在那个戏剧，在那个受苦的过程，我才能显出我的独特， 就是女主角，就是男主角。 对、所以明明你可能本来那个外面的人也好好的，可是为什么跟你相处之后他就会变成怪怪的？ 对， 因为你很需要啊，所以你会把别人逼到那个绝境变成那个人， 他就陪你一起演嘛。 对，就演起来了。 好累哦。 对，好累哦。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惯性喜欢让生活里很戏剧化的人，不管你演哪个角色、你知道所有的演员都容易人格分裂的原因是因为怎么演那都不是真实的自己。 对， 我一定是下了舞台没有角色的时候我才能真诚面对自己、所以如果你的人生活得很戏剧化，我相信你的受苦你自己最辛苦，你自己最辛苦，你知道、只是你会以为你没有其他的选择而已。真的、 真的， 你看我以前也当过受害者，我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也当过加害者。其实这两个原因是一样的。你想，我刚才说我从小有一个很大的愤怒，我觉得我是受害者嘛、所以我在关系里我就会很强势，我就会觉得你应该要更懂我要什么。我会变成是个很强势的。或者如果我也遇过那种因为我是很受害的人，那如果遇到一个很爱照顾我的人，那我也会在那里面继续扮演受害者。但那个你就会发现那个关系都不好啊，因为人都不喜欢扮演那些角色啦， 因为对方在你的这个关系里面他也不是演他自己啊。 对对，但 你就懂为什么有些感情很纠葛，因为如果你自己的内心是受伤有创伤的，你是个惯性喜欢扮演加害者的人，然后刚好你找到那种感情很喜欢当受害者的啊，你们两个都很苦，但你们谁都离不开对方， 永远都找他当男主角女主角这样子。 对，然后你们就是一个冤冤相报何时了 啊。是， 所以只有其中一方决定我不要再扮演这个角色，这个关系才会真的被终结。所以我回复我们应该说这在脱口秀里面或者在rap 上面叫 callback， 就是回应上一集。就是无论你是哪一个角色或者是勒索或被勒索的人，它的源头都来自于你真的不够有一个完整的容器，那个容器就是自我，你的自我这个容器不完整， 所以要先认识自己啦，都还是回到那一句，要先认识自己。 其实这三个角色在工作职场上也是会有的，但无论你的这个三角形发生在什么关系，职场啊、家庭啊、爱情啊，你都要先想清楚一件事，就是关系是人塑造的，所以只有人改变了，关系才会改变。 对 对，那你是其中最重要的人，因为你决定你的关系。你可以不要在里面演戏哦，你可以看别人演， 好，不要去刷存在感当拯救者。 欸，因为常常听到就是别人 就是都会讲说我很想改啊，可是他都不改，所以我都不能改，我讲了也没用。 哦，这句话的最核心就是你的人生那个发球权掌控在别人手上， 其实也是会跟他们 怪别人，真的比较简单啊，齁， 怪别人很简单。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啊，像又回到 callback 在上一集一直 callback callback 这样。没有，我现在讲的是说，就是有些时候我自己会想说做好人这件事情啊，或者是受害者这件事情啊，会不会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想为自己负责任。 是， 对啊，我不用负责任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理所当然就推给别人，因为是他害我，所以怎样怎样，不是我，我很好，我都没有事啊，都是别人的关系。 嗯，我上一集不是讲了那本书叫 Seven Habits 吗？ 对对对， 它的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好习惯就是主动积极。你说老师听起来像废话，才不是。主动积极的核心是人最珍贵的价值来自于我永远有选择，而不是像好像膝盖被打到的反射。 嗯， 如果我常常跟别人说啊，没办法啊，都是这样啊，都是他逼我的，你就先把第一个你最珍贵的我有选择这件事情让出去了。 嗯， 所以为什么成功人士的第一个 habits 那个好的习惯来自主动积极，就是我永远为我做的选择负责，所以我要好好选择。 嗯， 对， 所以颠倒来说，因为我不想负责，所以我就不主动积极。 对，所以一切都别人的错。 对啊。 嗯，你看 这东西很小很小也很大。哦，很小就是我们个人， 对， 会影响我们的小事情叫念书，大事情工作，结婚关系。可是大到每一个社会里的个体都是这样的。如果你今天觉得我们的国家政治环境不好，你觉得那是别人的问题，你同时也把你的主动积极的权利让出去啦。 嗯，对对， 所 以你是要呼吁大家投票吗？ 不是，我是要呼吁大家为自己投的票负责。因为不，你不做选择也选择。哦， 对啊，这也是一种选择啊。 对，在那本书里面有个很有趣的故事，非常适合当今天的 ending。 嗯， 就是史蒂芬·科维博士，他在大学有教书， 哦， 然后呢，他有一个学生，同时也是网球校队。 嗯， 结果有一天冲堂了，那个校队学生要去训练，要准备比赛，然后那学生就过来跟史蒂芬·科维博士说，不是我要请假，我不能来上课，因为那个网球那个练习，如果我不去，我就没有办法比赛，我就没有那个国手资格。 嗯， 然后史蒂芬科维就跟他说不行。他说啊，为什么不行？你的课我只要回去好好念书，我就可以补了啊。可是那个机会我错过了，我就不能去啦。他说所以呢？他说所以老师我选择去那里。他说好，那可以啊？为什么前面说不行现在说可以？因为你第一次说出来的话，对史蒂芬科维博士来讲，你把你的责任你的选择放掉了，你说我不得不。 对， 可是当你自己评估了优缺点之后，你选择去那里，史蒂芬科维说可以。那人生也是这样，你那三个角色都是因为你选择你不要负责或者过度负责，也是一样的道理。 嗯， 就是你都扮演了你不负责或过度负责以为负责，哦，同时你也把选择权让掉了。 嗯，你好像在念 rap 哦。 对，我也觉得又要 call back 又要这样所以 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无论是我们上面那一集谈勒索跟被勒索，以及我们正式的用心理学名词叫做卡普曼戏剧三角，其实这两集最重要的核心也搭配我们其实爱管不管爱管家的这个节目的核心精神。 嗯， 就是爱的核心一定是从自己做起啦，你的家才会完整啊。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尊敬被敬重，然后用他们需要的方式互相爱着，不然太难了。 是的 好啦，希望这一集呢，你们听了这么学术化的名词，觉得自己有更厉害一点。 但是我们讲的非常亲民哦。 我也觉得我讲的蛮亲民的。 是啊，是啊。 好，对，所以希望大家不管在上面那一集的勒索主题，或者这一集卡普曼戏剧三角，都搞清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你的戏啊， 就是 不要再演了，好吗？ 哦，好好做自己， 跑跑龙套就好了，不要当男女主角啦，这演不完啦。 连龙套都可以不用，你坐在台下当 观众啦， 看别人演就好了。 看别人演比较刺激一点。 对，而且看别人演，你比较看得懂。 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讲的那个故事，就是这个女孩子，她离开了这个三角之后，她突然觉得，哎，我的生活整个不一样了。我觉得原来我是可以幸福的。 对，原来我有选择。对， 我又 call back 一次了。 call back， 我们两个现在很 rap 哦。如果有看到这段视讯的哈，你就会发现我们两个真的穿得很 rap。我们两个竟然给我穿条纹，然后一黑一白，感觉像是一个团体，天团。太好笑了。 哟，爱管不管，爱管家， 爱管不管，爱管家 ，check out， 神经病，我们两个太好笑了。好啦，希望最后呢，我们两个搞笑能够让气氛更缓和一点，好吗？ 好。 好啦，那这一集就先录到这里喽。 好， 我们要下次再见。然后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哟， 拜拜。